我们来看看树形协议的优缺点。树形协议的第一个优点是它可以在比较早的时候释放锁，而比较早的解锁就减少了其他事物的等待时间，增加了事物之间的并发度。第二个是优点是树形协议它不会产生思索，无需要事物进行回滚。那么树形协议的缺点是什么呢？有时候啊，事物必须给那些根本不需要返回的数据项进行加速。例如前面讨论的事物 T1 在返回数据项 B 之前呢，必须要有 lock x 括号 A 的指向，也就是在返回数据项 B 之前，我们必须对它的父亲数据项 A 加排查锁。那么这种额外的封锁就导致了封锁开销以及额外的等待时间。